Q&A。 咪開頭以為長毛有少離題咧， 其實我唔係問。 唔係，其實佢開頭就想講就係話，即係泛民主派喺整個民主運動嘅策略裏面，特別喺零三年今時今日裏面咧，就係即係章法大亂， 冇策略啊，即係冇即係。 跟住咧，先講到咧，就係 打仗唔知打邊度，用咩陣 區公投嘅最重要一點就係你俾香港市民決定翻未來我哋嘅政制究竟係點樣啦。呢個係一個 empower。最重要的呢兩點啫，我幫佢用幾 因為 十幾秒鐘時間總結。 好簡單，因為你要明白點解 即係好似係冇聲嘅麥嚟嘅嗰呢個。 點解選舉係單向咧？因為選舉嗰即係我哋每一次呢一、這個就咁去選嘅時候咧，嗰啲選民嘅心態咧就選邊個議員入去啫。今次係對決嚟㗎嘛，係咪？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兩回事嘅，佢哋夾硬話一回事就冇得講嘅啫，即係雞同。即係口容鼻拗，係咪啊？即係其實，如果冇一件事喺度，啲普通人係唔會捐錢，唔會討論政治，唔會動員，唔會嚟揾社民聯嘅。你而家出去街嗌嗌破喉嚨，最低工資咁咪抌廿皮落嚟，長毛，我撐你，係咪啊？喂，阿哥。即係佢要明白呢樣嘢。如果你唔係從咁嘅角度去睇，梗係冇分別啦，哥。 好，大家有冇意見？ 我問問題，我係講呢樣嘢。即係其實我最嬲嗰樣，呢班民最嬲嗰樣嘢就係佢根本冇領導意志，根本冇諗過自己點去做民主運動。即係佢哋除咗廿三年之外，基本上次次都係啲群眾行曬出嚟嘅，佢哋出嚟做嘢，佢哋支持做嘢嘅。例如普通又係咁樣。叫我其他所唔想幫你攞出嘅，即係好多嘢都係我啲群眾行曬出嚟啦，話一定要咁樣做啦，佢哋先至肯做嘅，即係佢根本就冇諗過點樣令到運動，成日都係諗住呢啲群眾知啲群眾點立法，邊啲群眾行曬出嚟啦，做埋佢差啲做埋佢嘅位啦，佢哋先肯出嚟投票。 你因為咁樣，因為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就由呢個中產階級咧就領導，咁啊根據呢個呂大樂嘅社會學嘅分析就係咧。中產階級永遠就是群眾的尾巴，因為他不懂領導群眾，他們呢計一計條數，看看哪裡有著數，他們才會壓住我。好，還有其他朋友Christine 我當然是很同意我們梁議員的講話 長毛， 但是 梁議員 就來摸撈了，他想要辭職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想在泛民右翼又好左翼又好要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如果我們現在還在發炮罵湯家驊罵乜有乜邊個都好，那會不會反而搞起他們？我們現在會不會策略就是應該用一些懷柔的政策統一他們的思想 呢？我告訴你，我是忍了20日了，由李鵬飛說我低 B 開始，我在撈跟他做完節目，他繼續說我低 B， 我已經話了他了。其實我們是很忍讓，因為我知道主席遠行都不是輪到我講，我已經是很忍讓。我們要為我們的擁躉留翻，因為講下講下就不得了。他現在齊口夾身，輿論就當民情，跟住班泛民就話：你看民情咩？民情都寫字界啫嘛，文字崇拜狂啫嘛，哥，佢有冇落區啊？是不是啊？咁跟住幾個咩呢個十方老人出嚟，嗰兩句又當係嘅咯。我哋冇辦法，我哋真係老實講，我今晚講嘅嘢係冇辦法之中。我都講過，佢哋肯做，我哋社民連係會欲成其事嘅，我一定會。但係佢哋有誠意啊嘛。如果佢話而家已經唔做五區公投，佢就咁講乜鬼啫，阿哥？你話買車，佢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買單車啊買電單車，抑或買貨車，有病啊？係咪？我哋買架慳電車啊嘛，即係其實係呢、這個就係我同國粹派以前鬥爭咗咁耐，就係偷換概念，即係將你問個前提，即係我成日講噶啦，即係政府又係咁嘅，係嘛？你話哎呀！ 我哋水喉坏咗，得啦得啦，阿长议员个市渠整好咗啦，系咪啊？偷换概念咯，都系原状嘅嘢嚟啫嘛，都系管状嘅嘢嚟啫嘛。嗱，我话俾大家听，我都唔知道有今晚有记者嚟，但系我有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话俾大家听先。首先，到底记者卖几多出去，我系冇所谓。如果佢哋觉得言语嘅冲突系重要过民主运动嘅前途嘅话，咁就冇计啦。老实讲，佢哋闹我哋都唔系好听嘅啫，不过系冇咗嗰啲粗街啊嗰啲嘢嘅咋，系咪啊？喂，系咪啊？ 如果佢哋唔同你玩，我 哋 一起玩，一 接 落我 哋。唔係，我哋講，我唔係講過好多次啊！我哋會俾雪貼佢哋，我哋都唔會強出頭。如果佢哋覺得佢哋唔想咁多人出嚟，我哋已經講咗三個啊嘛，講咗噶啦。 佢哋要交兩個人啊，司徒華。 唔係，唔好講交兩個人啦。你而家咁講又俾人錄咗，又話攻擊佢啦，係咪？總言之，佢哋認，我覺得係應該以大家認為可以披甲上陣。掛帥上陣代表到民呢、這個泛民嘅人係最好嘅，小弟鬱敏同埋大舊都係咁樣諗嘅。我哋不敢為人先，亦都不會為人後，隨時準備。係咪佢話唔得，我哋咪上咯？佢話我要選，我咪同你撐咯。我一樣同佢拉票啫嘛，我最勤力添，係咪？大家都知噶啦，我一係就唔去，一去就砰砰聲嘅。啊，我比較懶，但我去聲就做啦。 好，看看其他人有冇系後邊後邊。 係我想講講咧，其實我覺得咧，好多人話嗰個體育唔該太重要，其實我反而我覺得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哋主動出擊咯，即係我哋行一步。其實而家波咧係交俾阿葉去做嘅，咁啊我哋係做緊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佢一定要回應噶嘛。其實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同埋我想問咧，有咩方法咧？其實係要夾到泛民係支持呢個方案咧，因為其實都係好重要。如果 唔係你頭先咪答咗咯， 係 你咪話阿爺做緊嘢 啦， 阿爺做緊嘢就係令到公民黨都未傾細節問題，未傾大原則嘅概念就已經講反話啦嘛。 係好簡單嗱，你話有邊個喐得到？喐得到啊？叫明報用完你先知，呢個假先知，然後再用社評啦。如果唔係西環，我睇唔到，因為一個社評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等於女人嘅化妝嚟。佢話唔可以亂嚟嘅，唔可以亂化嘅。喂，佢擺咗個重量落去㗎啦，係咪？佢你諗下，喺咁多報紙裏面，信報比較持平，蘋果都最近都持平啲。後屘佢基本就喺民主派嘅，好多人都未表態，先話表咗態，就基本就放呢樣嘢。喂，佢而家係首先第一陣就由西環發功，我數住曬。我今日因為我今日有病，我就冇翻到屋企。我成本嘢做咗出嚟，我點到連譚香文都攞出嚟講，話必輸無疑喎，佢咪有病啊哥？他已經過去了，係 past tense 嚟噶哥。佢講乜嘢度？喺星島嗰度寫，你話唔係阿爺打招呼喂，喂齊金耳朵踢踢佢啊，各色其色啊，係就翻你個樣啦、啊，你著裙腳咪冇踢得咁大腳咯、啊。喂，邊度有咁齊心噶、啊、哥？你唔好講啦， 因為司徒華份量夠啊嘛，佢突然間講五個名單啊 嘛。我其實補充幾句咧，其實就係公號六，泛民主派好多時咧就發起一啲嘅全民公投，就喺街邊揾人揾身份證，有個投票箱，佢真正可以俾選民投票嗰時咧，個個就腳軟啊！喂，係運動群眾咧，定係等群眾運動咧？大家去識別所謂泛民嘅領袖啦。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咧，冇方法咧，其實可以夾到民建聯佢哋認知咧。因為我覺得如果佢哋認 唔係，我已經有咗方案啦，我已經有咗方案，我答，我已經準備答啊，湯家華。佢哋唔選，我就揾一個人出，我哋自己揾個人出嚟選。我哋未必要競爭噶，我哋兩個都2012，所有兩兜嘅票數埋咪係咯，所有投內兩個人嗰度加埋都係2012噶嘛，哥，佢唔準。香港政府唔准話喂，同埋立場唔出嚟選噶嘛哥。如果係都，我 相反立場都得。 相反立場佢冇相反立場，佢唔出嚟應戰噶嘛。 唔係我。 咁你咪自己整個兜喺度咯。咁阿湯華話：如果就算真係我哋唔用呢個方法， 我哋唔用呢個方法，好簡單啫嘛。選民嘅一半嘅一半，我哋攞到選民嘅一半嘅一半就已經係贏，因為點解咧？所有有公投化嘅國家都要一半選民出嚟投票先算啦，係咪？咁跟住咧，如果你喺個一半嗰度再攞到一半嘅時候，你已經 super win 啦，係咪？咁其實好簡單噶，我哋要數總票數啊嘛。如果我即係有咁得咁巧，坑上坑落，係咪啊？好似打牌咁樣摸一摸，一碰俾人拎咗去自摸，咁我輸咗我冇問題喎。我哋數總票數啊嘛，哥，你明唔明啊？我已經同佢講好多次，係數總票數啊嘛，阿哥。咁你講到話，喂，我十幾個助理，我撈點計啊？咁就阿哥真係 十歲數啦， 毀為奇觀， 十歲數啦， 即係大家係冇聆聽我講咩嘅話俾你聽。我話四比一都算贏，就係講總票數，我有六成，佢哋得四成，明唔明啊？佢哋又係失咗個位喎，阿哥係講緊總票數啊嘛，哥。公投梗係總票數啦，佢都唔聽我講， 咪失咗個位咪失咗個位咯。嗰、那個區啲選民確實係唔選，即係2012普選嘅。 冇計㗎你， 我都要尊重啲選民呢一個。 即係好簡單，你小泉就係咁，係咪小泉咪哥？你郵政法，你唔係啊？你唔係啊？唔係咁咪只自民黨，係解散國會。咁仲有而家奇談怪論啦，就係、是、人哋會解散過。立法會係已經做咗啦，2005年嘅時候，或者將來2010年嘅時候，只要曾蔭權宣布那個政改方案重要法案就得㗎啦。一重要法案就俾我，一重要法案俾我哋收完之後咧，佢要收一收，修改再唔通過咧，就要一係就自己走，一係就解散立法會。咁而家又有其他關係，就係人哋主動。如果睇到你咁樣，不如解散立法會，我哋大鑊，阿哥，啲完全係完全唔用腦嘅。如果係得嘅，早解散個立法會，阿哥，隨時都解散個立法會。 對嘢嚟講係仲亂啊！呢個局面， 阿哥，係咪？你好簡單，共產黨鬧你嘅時候，佢就閉翳；共產黨讚你嘅時候咧，佢就揾緊你笨神，係咪啊？好簡單嘅道理嚟㗎。你喂齊手夾心鬧，你諗下，而家咁已經鬧啦。如果阿姐將來鬧啊，佢就算唔選，佢都鬧噶嘛。你真係當香港人聽有無動於衷噶？ 其實 我第一張雪貼就要引用 到。其實兩區，即係每一區咧有兩個咧，未必係兩個支持2012雙普選嘅。譬如我同阿君南個區，同一區， 同 君南就係支持2012雙普選啦，牛就反對。咁變咗人哋有投票，係 啦， 都可以嘅。 你兩個揦埋落就票數就得啦嘛。我點解幫人哋啫？佢唔出嚟啊，許子。我哋兩個都2012，佢有100,000票，你有70,000票，咪有170,000票咯，阿哥。佢唔玩 呢個都可以。 咁簡單嘅道理，因為嗰個選舉法冇話同政綱唔準出嚟排第一、第二噶嘛，佢用下腦都搞得掂噶啦，阿哥。咁佢而家湯家華就發明咗啦，咁點算公投啊，哥？喂，咁你費格遜唔帶隊波去後城，咁唔通等你啊，阿哥？話後城冇贏到啊，咪輸2-0咯。全世界都係咁噶，阿哥，你 decline 啊嘛。你唔敢應戰啊嘛？仲喂，將來仲講啊，同我哋大聲講啊，有70%人話2017我哋早投啦，你早啲出嚟應戰啊嘛，係咪啊？劉江華仲有嘢講，見到我要走啦。 民建聯佢唔會出嚟，佢如果佢唔敢出嚟應戰嘅話，佢係以後唔可以再出嚟。 唔係，佢應唔應戰係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哋越早決定我哋嘅策略喺戰術上就越周全，就可以計民建聯出嚟係點，我哋可以做民調，我哋做各樣嘅嘢，係咪啊？我哋要。可以去睇年青人點睇，啲單親家長點睇，啲中產家點睇？我哋如果你唔決定，咁點搞先啊，哥？你都未決定係咪買樓？咁點搞啊？ 即係定咗個原則。 你一接納咗 strategy 之後咧，你就要同香港人公布，同埋話俾阿爺聽，你唔好再玩，再玩你就面對五區嘅總辭。等佢點樣啊嘛？ 等佢點樣回應呢個方案先？ 佢梗係鬧我哋啦！咩要挟啊、捆綁啊，係最多呢啲咁嘅嘢㗎啦，係咪 SM 捆綁啊 ？SM 阿哥， 今日先諗到原來捆綁 SM。 阿哥，係嘛？喂，即係你，如果成日都唔肯定嗰個 strategy， 你係咪得嘅時候咧？咁你 tactically 咧就無可作為嘅，明唔明啊？即係我哋走去 呢一個帶人哋唔走嘅時候，我哋早唔早決定嘅時候就冇 tactic。我同阿金英講過嗰次點，係咪啲講過？因為佢唔執抽抽咁，你一定要定咗個策略，明白個策略，討論曬咁先戰術上有得喐噶嘛，哥。如果再遲嘅時候，人哋突然間宣布一個嘢，你就亂啦。啲記者又嚟訪問啦，喂，人哋出咗個新嘢咯，你仲唔係咪唔區？我話俾你聽，快問咗之後，快梗係話我睇下先啦，咁就搞掂噶啦，咁就玩完噶啦。只要十月阿曾話喂，咁大致咁，如果咁就咁，咁咧就快問就如果咁，如果咁，我哋就遲咁就唔遲，我哋冇信心咁，即係唔敢。 咁即係咁你咧？ 即係得個感字咯，即係唔敢，即係你係唔可以，因為我哋係要好清晰我哋嘅 strategy。因為如果你係當一個戰術咁用咧，係冇用啊。其實我點解講，即係開頭講想 tactic 同埋 strategy 咧，我係想即係大家唔好淨係聽我，要學啲嘢啊嘛，做人。個 strategy 就係我哋由而家去到我哋未有機會扭轉個形勢之前，我哋一路都係咁用啊嘛。Tactically 就係點樣咧？就係話我哋一個 strategy 中嘅時候。我哋根據當時嘅情況點樣去調整噶嘛？我而家我哋唔去選，我哋咪開咯。而家湯唯要去選，咪佢去選咯。啊，我哋唔會爭住，或者佢哋話唔去選，我哋出去。嗰啲戰術，佢哋都要定噶嘛，係咪？咁啊，揾錢都係噶嘛，哥，唔邊個揾錢噶？又係到時出街黑啊？要早啲噶嘛，哥。 唔係嗰啲係資質問題嘅啫，錢啊！你每區咪100万，100万咪係嘛？ 系籌唔到喎， 點會籌唔到咧？扯咁籌唔到咧，咁你2012立法會選舉點搞啊？ 當做多次選舉啫嘛。 唔係阿長哥有一個論點係幾好，佢就話：喂，有冇搞錯？2008年嘅時候，你都可以接近攞六成，未必係六成黃金比，即係接近六成。咁冇理由呢次你會輸嘅噃，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從勝算角度考慮嘅時候，喂，2008年你又接近贏六四，係咪？你睇個區都係㗎。基本上係九龍東差啲啊，55-4。 我話俾你聽，佢最大嘅可能係咩咧？我講千個米仔咁樣。就算佢公投咧，佢都係要嗰個 agenda， 即係嗰個投票嘅項目要 shift， 因為佢哋覺得如果公投咗2012，佢哋落唔到台啊嘛，講個出口啦，阿馬岳、阿梁耀忠講出口，咁人哋唔理你咁點啊？所以佢就要睇翻，佢認為香港人咧係有個中間方案最多人支持啊嘛。咁呢個就係、是、老實講。從一般的常理上就冇錯嘅，因為中間的人最多嘛，係咪？但係我哋嘅立場就唔同啊嘛，我哋就話要分開佢。總言之，如果佢哋係肯做五區公投，我都話有一針啊，已經講好多次，最多俾人鬧啫嘛。你明明五區公投嗰重要性啊，係開天劈地㗎哥。 共產黨最怕就係全民投票咯，即係話你市民去決定。日後點樣走？呢個係對佢嚟講最具怕的件事。 即係我覺得我哋可以讓，但係佢有誠意咯。佢哋我睇到佢哋，如果就算做咧，佢都係唔係2012噶啦，因為佢覺得咁樣係冇人支持嘅。佢認為咁你就唔好大聲嗌啦，哥。其實喺2008年選舉佢已經冇㗎啦。你查翻嗰啲競選網站傳單， 唔係咁啊，好似阿蕭 都係好似嗰啲 policy 咁咯。 阿蕭咁講， 喺瑞士嗰度有句咯。 你就政府提出嚟嘅政改方案嚟一公投㗎， 唔係。這個可以爭，包唔包埋路線圖又可以爭，因為香港人都關心路線圖噶嘛。而家佢話路線圖就係、是、喂呢、這個功能團體都係直選喎，篩選候選人都係普遍而平等喎，咁都噏得出嚟嘅林瑞麟。 阿唐哥， 你唔驚唔驚啊？唐哥， 唐哥。 我啱啱想講個咧就係、是、阿老啱講咗，就阿老蕭有個説法咧，就話五區總辭咧就係、是、自在必行嘅。但係嗰個議題咧，就應該係一個真正可行嘅2017同埋2020嘅路線圖。那個議題應該係，咁我哋有咩回應？阿瓜都講咗， 唔係你一個銅幣嘅兩面嚟嘅，我接唔接受政府提出嚟嘅方案 ？OK， 因為有啲人嘅講法就話你。而家唔通而家宣布總辭咩？你點都要睇人嘅方案先。余若薇嘅講法嚟噶嘛？我梗睇佢嘅方案啦。 阿蕭嘅講法係有漏洞嘅，幫我去做節目，梗係我哋即刻駁佢啦。 而家即刻駁，而家 我唔係駁佢，即係咁耐朋友。因為如果再要用香港人去，即係再 cast the vote， 然後只係 fold 佢 ，fold 咧佢就會講啊。咁啊，即係 我方多了你啦，應承咗你1720啦。 唔係，法民宣派會講過，已經我哋方到佢啦，係咪？我哋揸住票噶啦嘛，所以係要即係我喺度，大家都係一般以為我係一個好即係冇得傾嘅人，我係有得傾嘅人，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緊乜嘢啊，係嘛？即係與人為善啫嘛。今日點解要回擊呢？就是、因為佢哋攻擊性係太多啦，係嘛？唔反擊都唔得。阿波， 其實講籌錢，我覺得呢個真係唔理由。即係我哋寫文言話籌妹子，我哋最窮噶啦。我哋話籌妹子籌咗兩個月都籌咗120,000，即係全港就算真係要籌1,000,000，如果你出嚟同我哋支持民講話，今次我哋呢張1,000,000就係攞嚟睇香港，講香港有冇民主嘅，即係香港有冇民主就睇我哋啲工人成唔成功噶啦。啲人放唔到出嚟捐錢添啦。1,800 票 可能 籌 唔到嘅啫， 即係 你話到明香港民主就睇呢 波 啦，啲人 神捐 錢俾你， 1,800 票 可能籌唔到啫。黎智英啲包起佢啦，你唔可以咁講啊！ 屌，依家 每日 都 黎智英唔俾你大鑊，你都唔使佢包啦。你都唔使佢包嘅話， 最多我哋唔要會 址啦，我哋出貨嘅時候佢都攞個包咪包出嚟算啦， 賣身葬父。 我覺得現在到 好似蘇花姐咁賣身狀， 好似就係話公民黨反對性太即係最大啦，話覺得可行性即係可行性最低啦。咁我又從另外一個方面諗，公民黨係咪已經賣咗堆咧？ 唔係呢個冇得猜測。 嗱，即係呢個冇 得猜測，你猜測係冇用 的。但係猜測冇用啦。但問題就係佢現在就係唔贊成呢個方案。亦都冇一個更加好嘅方案出嚟啦。 唔係我可以肯定咁講，社民聯係最少西環揾嘅團體就係㗎啦。我係絕對冇嘅。 咁同埋 咁我哋有兩個人就去咗美國，唔會去美國揾佢咁撲街係嘛？冇㗎啦。佢哋日日都可以揾嘅喎，佢唔會話俾我中聯辦嘅喎，係咪？佢唔會喎，佢係共產黨最叻俾佢統戰啊！就係、是、就住你嘅思路推你去做嘢啊嘛。呢個公心不是公誠，佢知道你憎我嘅咪啦，長毛係亂搞噶啦，嗱你唔好俾佢捆綁啊，佢即係度身訂造噶嘛，嗱我哋就唔好猜測人哋個心，係咪？你猜測人個心就唔使搞噶啦。 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今次五區公投咧，即係好多人講話唔會成功，但係問題就話乜嘢叫做成功呢？咁其實大家知道成功機會，2012即係我哋所追求就話2012雙普選啦。咁就係話，我嘅睇法就係你去做咗，就會將呢個信息帶俾社會各界人知道。呢樣嘢係我哋自己市民係可以做得到決定，同埋可以表達到你自己嘅一個聲音俾政府知道。咁你話一定能夠做到咩程度，係咪一定可以做得到呢？我自己可以咁講，2012一定會雙普選，但問題就話你做咗之後，佢再提出另外一方案，係更加比較民主，更加比較切實，俾多啲自由俾大家。 唔係，其實你答咗個部分嘅，公民黨係好重，即係如果你同共產黨鬥嘅時候咧，第一你將個方案賴俾社民聯，根本冇所謂，因為人哋共產黨當我哋邊佬嚟㗎嘛，係咪？咁你咪話我哋開放討論呢個問題咯。即係你唔好閂咗條門先啊！如果你同佢講數背後嘅話， 就公民黨， 你冇理由閂咗條門。 公民黨係殘影記錄法嚟，又係 咩殘影記錄法嚟？ 佢一時就話開放嘅，咁如若未上對講咧又唔開放，拖拖講又唔開放，咁啊唔可以又從來唔講。陳淑莊啊更加唔講，講緊呢個咩毒啊？ 驗毒， 驗毒。唔係你好似阿湯話選人唔選黨喎、啊、哥，咁你咪解散公民黨咯？使乜整公民黨啊？咁你點會有陳淑莊出嚟啊？如果選人唔選黨，陳淑莊做過乜嘢啊？哥，做東宮西宮啊？咁你即係講啲嘢反駁嘅，完全係搞黨政黨效應噶嘛？你話余若薇本身呢個人都係公民黨嘅人噶嘛？係咪啊？阿陳淑莊係公民黨嘅人噶嘛？你就算係話余若薇魅力沒法黨都係個黨嚟噶嘛？哥，咁你講到咁嘅就都唔使講啦，哥。 我想講少少啦，即係我睇五 區總辭呢個方案睇得好簡單嘅。咁大家都現實知道2012就唔會有雙普選，但係即係以前成日大家講好泛民主派有幾多支持，或者我做幾多即係調查，大家都支持要有即係雙普選。到翻轉頭，你俾個機會我，我作為一個選民，我有辦法走出嚟，好清楚、好有證據咁話到俾你知，我係真係想要雙普選，我就係出嚟投嘅啫，我唔會覺得麻煩。呢個第一點，所以我覺得梁耀忠係惡骨嘅。佢話選完之後冇咁點啊，咁你唔好做啦，翻去教書算啦。咁策略上我覺得咧，反而咧又唔需要堅持話，即係對於泛民主派最有代表性嗰啲解咧。其實長毛你講嘢好啱嘅，即係選舉就係講 consolidation of votes。我哋泛民主派都有好多人，佢其實都掹車票唔係好夠票。你俾佢攞到呢個機會，佢出嚟拿住咁大個議題，俾佢選一次，下一屆佢選到著數。即係嗰啲金仔啊、何秀蘭啊、黃成哲之流嗰啲，老實講，佢如果個黨俾佢，佢撲到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個策略都唔係一定有代表性。總之我五區推到人出嚟係泛民嘅單一議題。就可以講啦。 嗰個人選嘅傾向完全係開放嘅，即係我哋社民就係，如果唔夠人，我哋三個出。 同埋咧，你頭先講嗰啲咧，咁，你使乜同佢講話個議題係咪2012、2017？大家自然咁冇㗎啦。 咁 我哋去同佢傾，我哋去同佢傾話嗱，嗰個正式出嚟嘅議題，我哋都仲可以傾偈嘅，咪有藉口俾佢哋又喺度咁咯。所以我哋盤口開好簡單㗎，你哋唔敢玩，我哋玩，我哋遲三區我都遲。 三區遲佢就話唔成成公投，所以我哋一定爭取佢。 咁大佬啊，我哋就係一個有創舉嘅政黨，有諗法嘅政黨，有腰骨嘅政黨嚟㗎嘛，佢哋唔敢玩咪由佢咯。 咁呢個真係要等個主席翻嚟先啦。啊，即係 主席話反對啊嘛，三 淨係遲。唔係，我追曬。最新我有個共識，我打電話同你傾過呢個問題。 主席未翻嚟之前，我哋唔好代。 OK。 唔係代表決定，而係咁樣。 唔係你唔好再傳主席喺未。 唔係我唔係傳主席講，我講咗我嘅睇法，佢同意我呢個睇法。OK。 唔好講啦，今晚。 OK。 OK。 唔係，但係我講翻我哋最新嗰個 position。 我今晚係被逼嚟講嘅啫，我唔係好中意講。 等主席翻嚟同一思想啦。 即係我哋嘅立場係已經定咗，就係三個人。 我哋可以最多 夠 三 人出嚟，隨時 ready， 係咪啊？如果四個得啊，佢會唔會啊？佢冇人辭啊嘛，冇人辭，咁我哋點揾四個啊？ 唔係泛民啊，其實泛民主派咧最嬲就係話咧，你交三個啊嘛。係， 我呢啲唔好再猜測啦，先。 唔係猜測，呢啲係判斷。我對佢認識得更深。 再講， 我同佢哋咁多年， 我哋。我哋嘅立場係好清楚，三個人係 ready 嘅。 啊，你叫我唔交得，你選曬得。 如果你話三個人太多，佢哋要揾翻人出嚟都冇問題。或者係咪嗰啲人出翻嚟選亦都可以傾？我哋係開放喺人選上面，我哋開放。 通常喺外國，通常 by election。 通常喺外國咧，我譬如好多時候話譬如英國國會好多時候。咧，佢覺得佢 as a point of principle， 佢覺得佢要表態咧，佢就佢要辭職，佢自己出翻嚟同一個群選民選出嚟。所以今次如果我哋辭職嘅話，又可能辭職，譬如主席喺九龍西辭職嘅話，就會佢同一個出嚟講到明我辭職，今次為呢個表態，我自己出翻嚟再選翻，一定係辭職。 唔係好簡單，因為我哋而家處理緊全身嘅問題，即係好少外國嘅政黨係咁摩羅嘅。搞咁耐嘅，所以我哋 外國有傳， 所以我點解今日一開頭講 strategy 同埋 tactic 咧，我係想俾大家聽，策略要公開鮮明，有科學嘅分析，盡量做多啲 tactic， 即係話戰術係要靈活多啲，明唔明啊 ？strategy 係就咁講啊，佢哋聽得㗎，戰術我哋一定唔喺度講啊，佢哋聽咗咪拎去買咯，啲記者係咪一定唔可以講㗎嘛？ 長毛，即係我對民主派的看法咧，即係講緊戰略戰術咧，咁個前提都仲要是統一戰線啊嘛。即係我其實懷疑，其實公民黨余若薇講得唔係錯，佢對外有個講咗一個説法話，咁樣可能會導致到泛民可能分裂。咁其實可能佢背後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已經係一早知道泛民可能有個別嘅人士，其實真係唔諗住2012，即係已經係要。決定去妥協㗎，甚至在公民黨裏面嘅人，因為 好似黎港得佢哋嘅副主席咁樣啦。喂，呢個專業聯盟咁協呢個協會咁樣，係已經係公然係支持緊一個未來話會選小圈子選特首嘅嗰個人。然後再訪問呢個陳淑莊嘅時候，陳淑莊係唔敢表態二零一二，而係講緊我哋已經係度緊一個中途方案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我當然你話五區總辭嘅前提之下，我哋更加要統一戰線。你喂大佬，你不如成班泛民講明啦。如果我哋有二零一二雙普選，你哋肯唔肯要啦？呢、这個先係最大嘅問題。第二就係話五區總辭個最大嘅問題，唔係話投票與否嘅問題，而係提高所謂公民質素啊嘛，係咪？即係你美國嘅公民質素夠啊，就算我派隻狗嚟選個鎮長啊，佢可以選贏之後仲可以連任啊，喂，確實真係有咁嘅事情啊嘛。最緊要係個公民質素嘅問題，你其次之後話喂選咗佢都係唔俾咁點，咁呢個就係群眾之後想點走嘅問題啦。可以群眾走到去咩地步，可以到時 嘅事。我嘅答案就係咧，黃旗即係黃區，咁你走去。帶啲災民去醒願做咩？佢醒咗願又點啫？許仕永做旺區，搞咩公民啫？呢、這、一個譚作人做旺區，好地地一個學者，搞到自己而家妻離子散咁滯，係咪啊？講即係呢個真係老實講，每一個人對自己負責，我覺得就唔好討論人哋。即係老實講，你今晚瞓唔著，去諗下啫嘛呢啲嘢。即係我尊重佢哋，只要佢哋係。 坦白咁同佢講，但我突然間再諗一個問題，就話咧，如果你搞完五區嗰個公投之後咧，跟住點嗰個問題咧，似乎唔係我哋答喎，係阿爺最大嘅頭痛嘅問題。 或者係群眾點？ 唔係，因為群眾已經俾你動員咗，去投咗呢一票啦嘛。 但唔係投 個波就唔喺我哋嗰度，因為我如果我贏咗嘅時候，個波要唔喺我度啦，喺阿爺度點樣回應而家贏咗嘅結果啊？ 唔係阿爺就冇得講啦嗰時。 反面啊！ 佢咪話 取消基本法， 佢話呢個公投呢個思想嗰台假嘅，一定係咁講噶啦。佢仲有咩好講啊？唔係因為唔係根據公投法而做嘅公投係假嘅，咁當然即係任何有腦嘅人聽完都會即係我哋一句口號啦，係咪？ 即係咩啊？ 真撲街！ 真撲街！即係真係烏街嚟。 如果你從法制上嚟講，好容易啊嘛。呢啲唔係用公投法舉行嘅公投，邊度有公投嘅意義啫？咁你直情乜咁講啊？喂，即係你要明白一個政權啊，就唔能夠太無恥噶嘛。所以其實如果你話泛民主派想攞多啲嘢，都要咁做噶啦。喂，去人哋揾你飲茶，咁大家坐低，佢話阿長哥，你有冇帶嘢嚟啊？冇噶，得啦，個包咁走啦。你話喂唔係喎，我帶咗嘢嚟嘅喎，我帶咗400万個簽名嚟嘅喎，咁梗係話，唔好食包住，睇下啲簽名先係咪？梗係咁啦，我唔使講嘢啦。我哋上去政府總部示威，如果整到100万個簽名啊，行上去嗰個姿勢都唔同啦，哥。所以嗰啲簽名係認真嘅，係咪？即係哥，呢啲唔使講嘢嘅，係咪啊？ 所以我覺得即係頭先個問題就係睇下杞人憂天咯。嗰、那個問題根本就唔喺我。 唔係呢個係問題，呢、這個問題，所有人都喺嗰個鬥爭中學習嘅啫。我同阿鬱敏唔會例外嘅，係咪？如果到到咁嘅情況嘅時候，新嘅課題就我用新嘅思維去解決，係咪啊？即係你點知啫？昂山素姬知嘅咩？1988年嗰陣時唔知噶嘛，哥，佢都係出嚟試下啫嘛，翻去探老豆啫嘛，哥。 有問題？ 拜老豆啫嘛，哥。 你。 其實我啊覺得而家討論緊嘅主流咧係紅區嘅，咁我覺得而家變相公投最應該討論嘅係點樣贏啊嘛，即係點樣贏啫？咁我會認為你點樣夾高個投票率，點樣去宣傳呢個先至可以令到呢個 唔係，所以個問題就係我哋點解要搏佢哋咧？就係你要睇到過去嗰十幾日佢哋齊出嚟踩台帶嚟對群眾嗰個效應。即係我哋自己擁躉啊！你明唔明啊？ 都不熟。 係啊，因為明報最毒就係呢樣嘢，因為明報係扮民主派嘅報紙啊嘛。蘋果好少少，係乜？其餘嘅報紙同啲講嘢，即係講嘢界都已經齊踩緊㗎啦。你明唔明啊？你話點寫嗰個投票率喎？如果嗰啲人覺得真係冇得做嘅，咁啊覺得佢長毛低 B 嘅喎，咁啊搞掂㗎啦。哥，你估下阿李鵬飛講低 B 嗰句説話？ 係冇含義嘅。雖然而家好粗俗，佢係有含義嘅，哥係政治嘅謀殺嚟㗎，知唔知啊？係好嚴重嘅嚟㗎。 哦，你繼續，你繼續。 咁其實我會話你喂，你點樣投，即係點樣令嗰班人投票咧？就係要令到嗰班人 feel 到唔投唔得啊嘛。咁即係要令到佢哋聞到棺材香，佢哋先要出嚟投。咁而家我嘅問題就係，你2012雙普選呢個議題會唔會就即係夠唔夠力去成為一個棺材，令到佢哋聞到呢陣香？ 唔係嗱，我講俾你聽啊，大致形勢就咁樣嘅。其實你我都話唔講戰術嘅，你不過你講就冇計嘅。因為你要明白，不記名投票咧係冇成本嘅。遊行啊，都要喺天水圍冒住30多度出嚟打屁，買幾支水都窮啦、啊。佢行去周隔離投嘅啫嘛，哥，點解唔投啊？係咪啊？最有秩序、無可爭辯、最方便，係咪啊？跟住嗰日如果心情好嘅，請個仔食多個餐都仲得。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成日話叫人出嚟遊行，我贊成遊行，我都唔係議會迷。但你要明白，最容易做嘅嘢就係投票啊嘛。哥，你諗下，你哋投票係咪行個隔離投啦？最遠最遠都係行15分鐘嘅咋係嘛？冇咁撲街要行30分鐘啊？冇啊！咁你點會何樂而不為啫？係咪又唔使死喎？冇人能夠問你投咩嘅喎？你出到嚟，哎，共產黨真偉大，長毛真幸，真乜乜真富街。一樣得嘅喎，中央台照直照燈喎，不過中央台燈完之後，咦？點解啲票數好似唔係咁嘅咧？你明唔明啊？即係共產黨鬧顏色革命唔係冇理由，我哋未到顏色革命嗰個層次，其實我哋只不過係俾翻一個最起碼權利俾我啲擁趸嘅嘛，係咪啊？嗱，基本上有兩個考慮，第一個就係我哋集體表態2012，然後再講。如果泛民覺得2012一出咗係收唔翻驚，咁同我哋談，我哋都要照顧啲人，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唔照顧佢嘅感受，唔照顧憂慮，實做唔到噶嘛。我哋3個人，如果有5個人都唔使講啦，一砰一聲已經宣佈你嚟唔嚟，唔嚟就唔預你嗰餐飯噶啦。5點鐘過就係咪食宵夜啦，或者食公仔面啦，你全部過夜翻屋企都係咁啊，係咪？老叔有冇留餸啊？衰仔，仲留餸俾你？係嘛？如果你比較嗰句，唔係講咁噶，係咪啊？哥講嘢係咪啊？呢啲即係大家用智慧已經解決到呢個問題。我哋爭緊兩個係一個致命傷嚟嘅，你不能喺度日日鬧人哋，鬧到做唔到咪咁。我哋做英雄係點咧？我哋做唔到我哋嘅 strategy 啊嘛，就係話香港人集體有和平有秩序咁表態，俾個壓力老共啊嘛。是不是啊？ 爭兩區有啲缺失嘅確實。如果唔係我哋去咗啦，使乜同你傾啫？不過華叔有個講法，嗰日我聽翻啊李嘉豪訪問佢就話，點解我哋即係公開講完之後先至喺會議嗰度講啊？係嘛？我哋唔係我哋唔關事。 其實呢一個咧就講咗好耐喎，佢哋都聽到厭，你問記者不停咁講，當我哋係神經噶啦。不過今次正式咁講噶嘛，哥，佢係知噶。是不是即我真的不明白。其实华叔都不明白情况。我們是跟李鹏飞閂埋門，李鹏飞拿出来讲搞的哥。你不叫你司徒偉找李鹏飞，为什么是那么不君子的哥？我没有。你他们那天全部有今天不知道那天有没有去香港会那里做采访，全部我出来有没有讲的东西？没有。是刘伟卿不知道还是陈太还是谁讲的，是李鹏飞讲的。他隔几天就说我低 B 了。是不是好難聽嘅説話嚟㗎，我咩叫 B 你知唔知啊？長 毛冇 B， 大哥。好，你講完未啊？你頭先打斷咗你。 有冇？ 有冇？ 冇啊，散仔。 我都好翻啦，講完。 邊個 行 都 讓 個 白方 哥 吸 開啲咁嘅 會 啊？ 唔係嗱，呢、這個你唔好怪人哋，嗰位係一位好有心嘅有錢人嘅，即係嗰個主催者，佢贊助嘅，你唔好怪人哋嗰、那個。主催嗰條友咧係唔應該俾人鬧嘅，你接受先俾人鬧嘅，唔係人哋係即係 一個舒適嘅地方俾你， 同埋係絕對保密啊！因為佢有個我入到去差唔多唔俾我入，我揀廠入去啫嘛。喂，梁生， 唔得噶喎， 著西裝。 我咩事啊？唔係，佢講咗唔准著白色運動鞋啫。 俾人㗎。 而家得，而家得㗎啦，著牛仔褲得，唔准著白色運動鞋，係死證嚟㗎。咁佢講嚟講去又話要黑件衫，喂嗱，你唔好阻住我啊！就嚟夠鐘啦，咁咪躺入去啫嘛。即係，其實有個好出名嘅大律師都同我講喺暑假嘅狀況。唉，講一輪粗口犀利過我啊！有冇搞錯啊？藍血人，即係我哋唔可以支持嗰個再講啊！真係唔可以支持嗰個，因為我哋有好多嘢再講支持係冇意思嘅。而家最緊要促成嗰件事。如果九月、十月做唔到，就翻屋企瞓覺。因為嚟十一月已經可以吹水話做民調，跟住就即係佢一講，即係政府一講啊，全部一定賣政府噶嘛。呢個係基本責任嚟噶嘛。因為政府是一個公權力嚟噶嘛 ，it doesn't matter 係咪？咁你呢班咁嘅嘢又未話做 ，it does not matter。咁你人哋嘅自然報你噶嗰個，咁跟住佢哋問咧就長毛話你對嗰個政制方有乜睇法啊咁樣，咁下山三十六次搞掂。即係你要明白嗰個 arena 人哋攞咗噶啦，人哋一即係政府喐嘅時候，任何傳媒一定要賣政府，佢唔係偏袒政府。因為佢真係有權力嘅 regime 嚟噶嘛，阿哥，我哋冇權力噶嘛，除非我哋講到即係冚冚聲，咁佢咪揾我哋，喂，你哋係咪做啊？佢都咁喎，唔俾面你喎、啊，咁如果我哋未做，都未搞掂，咁啊又咪答翻嗰啲問題，你覺得點啊？係咪？所以我話九月十月就一定要講，如果你嗰個方案唔得，你唔使講噶啦，你等到你即係你眼見到嘅嘢就係誤區。咁你先至可以即係止得咳噶嘛，係嘛？你唔飲呢個飛高壽枇杷曲點得啊，大佬？ 啊，你呢個係好清楚噶，即係 agenda setting 啊，任何公權力機構係最腐朽嘅，都一定係有，因為嗰啲傳媒一定要賣佢哋， 係嘛？話佢話唔俾即係好似驗毒咁啫嘛，或者一做就係噶咯喎，係嘛？或者唔準人喺街屙尿，或者唔準人屙尿，咁我一定要賣噶，就算最黐線都要賣。 好，仲有冇其他？ 所以你個 agenda setting 係 點啊？字典，俾個麥你。 我想問咧，其實社民幫唔幫搞，即係提議話搞五區總辭咧，係咪係即係好似玩即係話事咩咁？即係如果泛民嗰啲唔跟咧，就冇多人都謝；如果跟咗嘅話咧，又～ 就是被指手的，或者你覺得司徒華就提出另一個，就是爆發就連又，就是說完說誰有誰出來選，是不是？是不是又想拿回轉頭，不要給一些採寫文 摸完，這些就是寫字界的功能，我們的會 員都是拿這樣的廢文題問我們的，不是寫字派，真的，他們看完寫字派，我知道，我們今天都所以他們是日子有功，寫字界是有用，我都會看的嘛，我都有承擔在這裡，我未得閒寫文博的嘛，所以即如果再是這樣任由他自由向我們發炮踩我們是很大鑊的，所以我們沒辦法不即在階段上一定要回擊的，他問那些就是全部是他們寫出來的嘛，是不是搶佔道德高地啊，是不是什麼啊，哥呢個有講過啫，我哋大班關我春事咩？大班一早都冇來往啊，哥都話明大班欠佢嘅，大班欠你哋嘅，佢嚟還都講咗啦。喂， 有疏咩？ 你冇個九龍，你冇九龍東競選嘅咩？有冇幫過你著住件衫？我係咪話大班欠你嘅，我哋還 啱啊？ 咪係咯，咁大班點計數啊？大班有幫我哋咁，而家寫就，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大家唔好即係有事翻嚟會講，寫電郵俾我又得，打電話俾我又得。你唔好俾寫字界左右你，我絕對對記者係冇即係不敬，但係你要明白係上大人做寫字界噶嘛。今日翻咗又就係調轉寫噶啦，唔使講嘅呢啲，即係我哋有咗一個準備。各位，我哋有政黨嚟噶哥，我哋唔係好似嗰啲。普通人睇完東周刊睇完一周刊喺度吹水㗎，唔係咁㗎。以前社民連曾經試過講，我呢個政黨嚟㗎嘛，明唔明啊？我哋有策略㗎嘛，我哋有綱領㗎嘛， 我有分析噶嘛，我有戰術噶嘛，明唔明啊？我唔係怪你，但係你就係佢咁問，其實記者問嘅應該係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冷靜啊！呢個問題上面，所有嘅嘢唔明有意見可以即時上嚟會打電話俾我哋 ，send 電郵俾阿主席。嗱，我覺得明唔明啊？唔可以好似人哋嗰啲街邊群眾咁睇完就問，即係又話喂係咪咁啊？我哋冇咁嘅嘢啊，哥！我哋而家俾人幫個阿媽都唔認得，搶佔道德高地，我哋跌咗落深淵嗰度，俾人係咁踩啊，哥！ 咪係有數慶嘅，不過你咁樣嘅總辭咧，同阿爺數慶，係咪真係同阿爺數慶？咁我哋都係賭徒嚟嘅，因為 你話係咪啊？直頭係寫字界影響咗佢啊！直頭係啊！你睇邊張報紙嚟？ 你咪一樣陰謀論分析， 唔係陰謀嘅， 有嘅噏埋啦 嚇。咩啊？ 又睇下東方，睇下蘋果， 咪係咯，就寫字界嘅東。你睇東方邊個啊？有冇睇嗰個功夫龍門陣呢個啊？ 唔係呢個係施永青有講過。鄭經翰都有講過嘅呢個講法就係、是，即係我哋點解提出呢個方案？但其實我哋嘅動機係好 simple 嘅，同阿爺即係賭一鋪嘅啫。 唔係，我哋都係常人，我哋都會有吹下水之後咧，一個腦震盪之後咧就會形成啲嘢。我哋都係人嚟嘅啫。但係咧，大家記住，大家你每一個黨員都記住，你唔好用陰謀論睇自己嘅黨，死人㗎哥。如果係陰謀嘅，我使唔使坐喺度啊哥？早啲去國事法台飲酒我， 全世界聽到嘅呢度，屌你攞咪啊！ 唔係即係你明唔明啊？一個黨如果佢嘅政策政綱喺黨員裏面係不理解嘅，呢、這個黨係冇戰鬥力嘅，話俾你，係得閒上嚟吹下水啊！我吹水冇問題，呢啲叫咩叫討論俱樂部？以前我哋最興嘅，得閒有咩疑問上嚟討論完咁啊！我做咗好多嘢翻屋企，唔係咁噶嘛！我哋寫文練，明唔明啊？我唔係針對你，但係即係你要明白，你可能遲到啦。我哋講過好多嘢噶嘛， 好啦，我最後想問下咧，即係要明嘅，我相信我哋寫文嘅會員應該都明嘅。咁但係喺而家呢個階段，我哋應該作為一個寫文嘅會員，應該採取啲乜嘢態度同咩策略去做 這一個結果。我現在已經準備搞一個比賽，就是徵文比賽，試論五區總辭的意義如何達成，五區總辭我們與泛民主派的分歧及異同、啊、各位很簡單，你想將自己的思路澄清呢，寫篇文得了，寫得不好是不要緊的，每個人都是咁做嘅，啊！大家揸支筆，而家個個都識打字嘅，俾啲白咁打出嚟咯。你打打下，覺得唔好，你就改幾句就得噶啦。包括小弟弟都係啊，你咪將你個思路寫出嚟咯，係嘛？咁先可以討論噶嘛。其實一個政黨應該有內部討論，我哋未搞到嗰份內部討論嘅刊物啫嘛，明唔明啊？因為正常嘅政黨都有內部討論啦，咪淨係我講咩？你哋翻去今日一聽到長毛唔啱，咪寫篇文上嚟咯，啊！不過我就不贊成在這個階段在我們的 網站討論區的發表。 拉攏民主黨 OK 沒問題了嘛，上水 好。